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传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传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传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第441页最后一行，不堕恶趣缘，或若不更恶趣缘，为第二愿，更就是再受，两句意思完全相同，这愿是第二愿，此成第一愿而言。我国阿弥陀佛讲的我国就是极乐世界，不但无三恶道，甚至从阎摩罗界即地狱界等恶道中，或者将阿修罗包入去四种恶道，恶道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咁就是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接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接受阿弥陀佛讲经教导。佛在极乐世界讲经从来没有终止过，世尊在弥陀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今现在说法，今就是现在，不是过去，不是未来。极乐世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时间概念，这件事情亦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佛教学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样的意思非常重要，我们在任何地方修学，中间都有休息，都有中断，唯有在极乐世界学习是不中断的，因为不中断它的速度快，效率高，所以成佛在极乐世界是一件不难的事情，容易事。不单止永远不再堕恶道，并且即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我们学法希望得到什么，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希望得到这样。这一句完全是梵语，梵文音译。下面净土论注谭莲法师的注解讲得很清楚，法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讲成佛，点成佛，他得到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叫成佛。下面引法华圆赞讲，将呢一句梵文嘅原音翻成中国字嘅意思，阿云无翻成中文系无嘅意思。阿耨多罗云上，中国上嘅意思。三系正嘅意思，妙系等嘅意思。三又系正，后面菩提系觉。成个翻成中文意思就系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佢可以翻，点解唔翻？喺古时候翻经嘅时候有五种唔翻。其中有一种尊重唔翻，呢一句就属于尊重唔翻，所以用音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中国嘅无上正等正觉，就咁嘅意思，非常正确，一啲都冇错。我哋睇呢度就明白啦。佛经里面同我哋讲嘅，你得到正觉就是阿罗汉，六道里头冇正觉，正觉就出嚟六道轮回，所以六道里头有觉唔系冇觉，但唔到佛家讲嘅标准。佛教嘅标准系以阿罗汉小乘四果，以佢为标准。见思烦恼通通断咗，清净心恢复啦，正觉。清净心生智慧，唔生烦恼。再提升就是正等正觉。等等于佛，终唔系佛。所以正等正觉是菩萨，菩萨的等级好多。华严经上从初信就是菩萨，一直到等觉，一共有51个位次。这50个位次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呢50个上面仲有个等觉，呢个系菩萨地位最高嘅。再往上去呢，就系无上正等正觉，咁就成佛啦。华严称为妙光如来，所以大智度论有100卷，85卷里面有讲为法。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人，正等正觉有51个人，正觉是十信第七信的地位，在大乘里面亦是菩萨。我们一般称小行菩萨，十信好似小学，十住呢佢系中学。咁当中往上提升，仲有十行，仲有十回向、十地，好似系研究所；十回向好似系大学，等个菩萨好似系博士班。再往上就毕业成佛啦。我哋用咁嚟做比喻，大家会有个概念。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位次，系圆满正德真如自性，未翻到常寂光，住喺十部土，都称之为法身菩萨。 通常讲成佛啦，法身菩萨是分正法，是真佛，不是假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十信心满成佛，别教是初住的地位。如果他未离开十法界，他是相似即佛，超越十法界，生到十部土，他就是分正即佛。我们的经题写得好啊，清净就是阿罗汉，正觉平等正等正觉，后面觉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三个阶段的果都在经题上显示出来了。那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到底学什么，就学清净平等觉。这个觉我们加多个字正觉。我们往下看，恶道众生，善根微弱，福多宿业，梦法愿力加披，摄受往生。我们将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己念佛往生的信心就增加，就提升了。恶道有往生的，恶道里头有佛菩萨现畜生身，现饿鬼身到饿鬼，现地狱身到地狱众生。三恶道还有能得到的吗？有。什么人？以前在人间都曾经学过法，都曾经念过法，亦发愿求生净土，可惜在临命终时最后一念错了，起了不善的念头，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一动，他就去恶道了，但是他有善根，他曾经学过，所以佛菩萨要去地狱道现身为他们说法，使他们忏悔，使他们回头，使他们生起信愿，恶道众生亦能度脱，正宗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就知道，只要念过一声佛号的人，同阿弥陀佛都有缘，同极乐世界都有缘，迟早都要去。但是临终一念不觉，躲在地狱道好辛苦的，要受好多折磨，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法非常慈悲，希望我们将这些事实真相都搞清楚，都搞明白。造作恶业，临终有一口气还未断，那个时候就算五逆十恶的罪业，极重的罪业，只要信愿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那些人生去哪里？生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但是那个世界和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十方诸佛世界的六道真正有六种，天人修罗饿鬼地狱畜生真有，极乐世界虽然有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修罗，没有饿鬼地狱畜生。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保证你永远不再堕三恶道， 嗰边冇恶道，更难得嘅嗰边冇造作恶业嘅因，接受阿弥陀佛加持，接受阿弥陀佛教化，佛一加持，你嘅智慧神通道力大幅度咁提升，同法身菩萨差唔多啦。因此，我哋就明白啦，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嘅名，实际上呢，实际上佢系平等法界，每个往生嘅人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连身体底下，我哋就读到容貌、智慧、神通、道力，好似都同阿弥陀佛差唔多。呢种系稳云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冇嘅，只有极乐世界独有。嗰、那个世界好容易去，好容易去，亦好容易出嚟，来去自由。通常嚟嘅，应该都系佢哋化身嚟嘅。应化身，佢哋嘅真身呢？真身永远住喺极乐世界，喺阿弥陀佛身边，从来冇离开过。但系佢哋有能力同时变化无量无边身，而且仲唔系一种身相，好似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所讲嘅三十二应，应以咩身得道，佢就现咩身，现无量无边身。现身做咩？勤修福慧，现身去十方世界供法，供法是修福，布施供养是修福，又在诸法如来大会里头听经闻法，开智慧，所以他以无量无边身修无量无边的福和智慧，福慧上受，同我哋唔同㗎。我哋冇辦法同佢比。佢喺一日之中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佢做几多都唔係数字能讲得尽㗎。只可以讲无量无边。我哋能唔去咩？海贤老和尚遇到人就主动劝人念佛，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发愿，你就得到佛的愿力加持，接受往生，生到极乐世界，悉令成佛，没有一个漏咗的。此实阿弥陀如来慈悲至极之无上圣愿，真正慈悲到极处，一切诸法已经成咗法，证得佛果嘅，佛法道同，冇错。一切诸法冇一转凡唔劝人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点解呀？咁就系诸法如来慈悲至极嘅无上圣愿，所以诸佛如来恨不得立刻将你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成佛去。诸佛冇嫉妒，冇傲慢，冇障碍任何一个众生，佢哋嘅心，佢哋嘅愿，只有一个，成就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快快成就，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所以讲一切诸佛如来可以话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同阿弥陀佛冇差别，无论教你咩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个法门到最后完全归极乐世界，呢一点学佛同修唔知道唔得嘅。我哋再睇下面呢句系念老讲嘅，盖以从恶趣大业往生之众生，宿世具足恶业，应该要堕恶道。但因阿弥陀愿力加持，往生极乐世界，北伏更堕三途，故若不堕恶趣，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咁要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加持，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故若不堕恶趣。下面引用龙树菩萨的话，故龙树大士曰：若人生彼国，终不堕三趣。三趣就是三恶道。假如那个人他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终是讲往后绝不会再堕三恶道。下面又善道大师曰：善道是阿弥陀佛在中国化身的，日本亦有这种讲法。我在日本问他们的法师，净土宗的法师，我说传说中永明延寿、善道大师这两个都是弥陀化身来的，有没有这种讲法？他说有，在日本、在韩国都有这种讲法。善道大师讲的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讲的，一直到成佛，不再有生死轮回，不再经历这个事情，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时则横出于六趣耳。从善道这句话，我们就肯定了净宗是横出六道，其他修行人是竖出，从人要生到天道、欲界，欲界天再提升到色界天，色界天再提升到无色界天，然后再向上提升出来了，那叫竖出。净宗不是的，从人道就到佛道，就到极乐世界，不用经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不用，通通是横出。如地狱道，地狱道想出来，通常出来是竖出，他一定先到饿鬼道，饿鬼道再提升到畜生道，畜生道再提升到人道，竖出了。而家佢喺地狱道遇到菩萨，劝佢信愿持名，佢能接受，佢就从地狱道往生到极乐世界，佢唔使经过饿鬼、畜生、人天，唔使，佢就出去啦，咁叫横出。后面嗰段系呢一章嘅总结。由此将大愿各无恶道愿，不堕恶趣愿，这两大愿它里头有两种殊胜，一者恶趣众生亦得往生极乐，不复更堕恶道，表弥陀悲心无尽，道化无余，道化众生一个都不漏。 这个地方各位一定要知道，佛法常讲，佛悟道无缘之人。什么人无缘？不相信，有怀疑，那就无缘。佛没办法感动他，没办法叫他回头。所以我们同佛要有缘，要有好心好心的缘。这个缘从哪里生的？从信心生的。真正相信世间有好人。现代人已经信心失了，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对每个人都怀疑。父母由细就教，上幼稚园啊，你千祈唔好相信人，都叫佢唔好相信，怕俾人呃。所以二呢、这个烦恼系如痴嘅根，而唔断唔会开悟，冇智慧。他学到啲常识，他冇智慧。智慧是从定中流露出嚟嘅，冇疑惑就得小定，小成嘅定，冇分别，咁就系大成嘅定，菩萨嘅定，睇一切法平等，冇高下，冇胜负。冇好坏，冇善恶，冇染净，所有一切对立嘅通通冇，菩萨平等观。中国人所期望嘅大同世界、和睦嘅社会，和从边度嚟嘅？和从平等嚟嘅，平等就系和。唔和就唔平等，唔平等先有斗争，先有战争，平等就冇啦。父子有亲，亲系亲爱，亲爱里头唔会有斗争，唔单止冇斗争，连分别呢个念头都冇。父子、兄弟、族人，同一个祖宗嘅后代，应该和睦相处，冇分别，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社会和谐，斗争冇啦。唔单止斗争冇，竞争亦冇，咁就系大同世界。中国以前一般读书人心目中所希求的是大同，是和谐，整个世界和谐，人类和谐啦，再做到人同大自然的和谐，人同天地万物的和谐。点解呀？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佢系道理啊！呢、这个道理通达明白，和平就落实啦。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各位谂下，咁众生几咁幸福？咁就系天堂，咁就系诸佛刹土。所以第一显示弥陀无尽的悲心。二者凡往生者悉皆作佛，究竟菩提。由此可见弥陀本心，念念愿一切众生成佛。我们要有这个念头，自己无所谓，自己成不成佛无所谓，一切众生都成佛啦，佛道众生边有唔到我嘅道理㗎。 我哋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同法同一个愿，同一个念，念念亦是愿一切众生早早成法。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丢失了200年，我们有幸能接触到，有了认知，那就应该发愿，我们要对得住祖宗，我们的老祖宗中国汉族，无论姓什么，我们都相信他是伏羲的后代，是神农的后代，是皇帝的子孙，一家人啊。在佛法讲是一体，更亲切，我们现在疏忽了。200年前的人疏忽，到我们这个时代差不多抌晒了，快到绝灭的关头，怎好？所以我劝年轻人要立志，不要做大官，不要发大财，不要。心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做个平民百姓，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接受，我们将它发扬光大，我们将它传给后代，发现做什么工作呢？三家村里头的穷秀才，我们做这样的人，将下一代的细路仔教好，牺牲我这一代，成全下一代。为什么？传统文化扎根要从儿童扎根，十几二十岁很难，他学了很多不好的习气，那不容易，必须由细，最好是父母能肩负起细路仔第一阶段的教养。教什么？教《弟子规》，教《感应篇》，教《十善业》。怎教？父母做出来给婴儿看，细路一出世他就懂看，就懂听，就会认真学习。中国古人都懂，教儿婴孩，教父初来，细路仔要从婴儿教，出世就教他看好榜样。所有一切不善的，不是正的，正能量的，绝对不要被细路仔接触到，不可以被他看到，不可以被他听到，不可以被他接触到。母亲要照顾他3年，那3年中他看到的正面的都是跟伦理道德相应的，他听到的正面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那根就扎得好。这种细路好教，到6、7岁翻学了，翻学的时候老师教他，老师继续他父母教的，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老师叫学生做，自己做不到，学生会怀疑，学生不会信，老师真做到了，学生相信，学生先真正肯跟你学。老师好辛苦，老师生活好简单，好刻苦，冇咩好收入，佢嘅收入系学生家长富有嘅，逢年过节多送啲礼物，贫穷嘅老师慈悲，细路仔可教唔收学费，认真教佢。中国立国嘅精神就系孝道师道， 孝亲尊士，佢系中国立国嘅大根大本，几千年嚟唔罪，而家呢啲根冇啦，所以好可怕。我哋必须牺牲自己嚟扎呢啲根，能有机会教几个细路仔，好事啊！佢系圣贤，佢系君子，同一般人唔一样。虽然一生好辛苦，果报非常殊胜。点解啊？你做嘅神圣嘅事业，你来生我相信都喺天道。你如果念佛，绝对系佛道，往生极乐世界得大圆满。好好教细路仔就系积功累德，教德行，教文字，将中国嘅文字每个字都讲清楚、讲明白。佢里头有大学问，外国系拼音文字，系表音嘅，单字里头冇咩意思。中国文字系表意嘅，佢系一个符号，呢、这个符号里面代表好多好多意思，系哲学，系玄学，系真理，唔一样啊！所以中国文字可以称之为一门学问，文字学。中国嘅文字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就系全人类学习都冇障碍，都能学得好。超越时间，三千年前有用，三千年后的现在亦有用，能看得懂三千年前人写的字，留下来的文献，三千年之后还有用，这种叫真实智慧，叫真正伟大的发明。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中国文字的发明没得比的。这一点要知道，中国文义载道，将古圣先贤所悟到的道义、智慧、理念、方法、精神、经验，都用文字写出来，留给后世，真正是无尽的宝藏。这些宝藏现在有用，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得好，解决21世纪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是人类存定是亡，文化是继续定是断绝，通通在这个点上。那是什么时代？我们要认清楚。他讲要拯救21世纪这个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都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十年之后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能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语文，世界就会有永久相续的和平出现，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礼仪之邦能不能兑现？能。中国汉字文言文复兴就可以做到。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东西全部记载在四库全书里头，记载在大藏经里头，这两部文献，识中国汉字文言文，你就有能力阅读，你就有能力吸取。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将它发扬光大， 你就能救世界，你就能救人类。这个是真正伟大的事业，做官做不到，发财亦做不到，只有将官和财抌了，释迦牟尼佛抌了了。你看他一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往生的时候，死的时候，不是在屋里头，在树林里面，他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彻底放下欲望，心先清净，先平等，先大彻大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诸佛如来，他做哪种事业？教书，所有佛都教书。菩萨还有从事其他事业的，佛母，佛就是一个穷教员，什么积蓄都没有。那现在想学佛，真正学佛的人，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过游牧生活，没有道场。为什么？心都在道上。他没有世间的七情五欲，他都放下了，他没有忧虑。我们现在体力比不上佛陀，佛陀在树下不怕风吹雨打，太阳晒他不怕，真是金刚不坏身。我们现在如果在树下坐一晚，第二天就去加护病房了，不得的。我们的业障重，身体比不上佛陀，有办法可以用个细蒙古包。细蒙古包好轻，一个人住咁就得啦。心冇其他念头啦，日中一食仲能做得到。所以金碧辉煌嘅道场可以见供佛嘅。讲经嘅时候可以喺嗰度讲。夜晚睡觉时候应该住小茅棚，飲食应该可以托钵，而家亦唔使托钵啦。我喺斯里兰卡见到，斯里兰卡嗰个方法好，佢哋嘅法师有好多住山窿，喺山上掘个窿，住喺山窿度食饭，每日晏昼有人送饭俾佢。因为村里头都知道那里有个人在修行，他们轮流，譬如说有二十家，每家每家轮流，一日一家，你将饭菜送给法师，他们认不出来。这个方法好好，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你找个山，找个小地方修行。释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苑度五比丘，如果我们有五个出家人住在一起，五比丘，五个细帐篷，好好啊，过这样的生活，万缘放下，一部经，一个法门，不要搞太多，一门深入，长时分修。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示现的，而家修行最好的方法，佢种田，嗰啲地系荒地，冇主人嘅，住喺嗰度开一块细嘅地，种啲粮食，种啲菜，自己亦可以有劳动时间，活动筋骨，真嘅系好事。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念到开悟，念到大彻大悟，佢能做得到。我想每个人都做得到，天下无难事，这句他讲的，只怕心不转，只要心转一，永远不动，永远不摇摆，他就成功了。五个人在一起，每个人学一部经，一个人讲，四个人听，一 一次讲完讲两次，两次讲完讲三次，三次讲完讲四次，永远讲落去，讲上一千次。我相信冇一个唔开悟。真正佛嘅道场喺呢个时代又出现啦。我哋以前曾经讨论过，冇做到，好可惜啊！喺香港30年前，东北洗尘法师，我哋关系非常好，嚟香港时时见面，我哋就倾到呢个问题。我话法师，你资格老，你带头，你发起，我一定追随。讲得好好，一翻到香港就唔记得啦。中国大陆地方大，人多，我提供呢个建议，呢个方法确实可以行得通。搵一块地好幽静嘅山里面，人迹唔到，离开村庄唔多远，村庄同修真正发心嚟供养，我相信会有人发心嚟供养嘅。供养嘅同修，好似我哋而家呢种方式，佢系个小社区。我哋十几个念佛嘅同学，每个人喺嗰度买栋楼。我哋呢十几个人有个僧团五比丘，我哋嚟供养嗰五个人。我哋呢十几户人轮流送供养，法师专心用功，唔使出嚟托钵，我哋送去。好啊！如果唔用呢个方法，佛法兴唔起嚟。佛法将来会变质，变成点呢？变成世间法，变成释迦牟尼佛一种学说，唔会得定，唔会开悟，唔会正果，变质啦。年轻同学，只要真正发心，我相信一定得到祖宗庇佑、三宝加持、行愿相扶，一定能得到结果。你有行有愿，后面嗰句是48愿，愿愿都有。在这里就总说，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果。这句是阿弥陀佛当时自己发的愿，我的愿兑现我就成佛，唔兑现誓唔成佛。佢而家成佛啦，说明48愿愿愿都兑现，冇一愿系虚假嘅。极乐世界确实冇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嘅人，无论去他方国土教化众生，佢永远唔会堕三恶道。本愿实现啊，故曰不取无上正觉。以下各愿48愿简为不取正觉，就用呢四个字。呢四个字佢表嘅，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后面简单就是不取正觉呢一句话。前两愿殊胜，离究竟苦啊！佛陀示现喺世间教化众生，点解啊？呢一点要知道。我哋学佛辛辛苦苦，学佛为咩啊？为离一切苦，得究竟乐，为咗咁咋？咁我哋学佛，苦有冇离开？乐有冇得到？咁要问自己啦。人间咩苦？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怨憎回苦，爱别离苦，五阴炽盛苦，生死轮回苦，有冇摆脱到？究竟乐，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冇烦恼忧虑， 法喜充满，有没有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真有把握落了，你要记住，海贤法师得到了，一日到下欢欢喜喜，法喜充满啊！佢过嘅系咩日子？点解咁欢喜？见到每个人都好，咩事都好，冇分别，冇执着，咁就系功夫，咁就真实受用。呢啲系我哋要学嘅。所以我哋有黄念祖老居士咁详细嘅注解，又睇海贤老和尚喺生活、喺工作、喺处事待人接物做出榜样俾我哋睇，咁福报几大啊！自古至今有几个人能遇到呢种事情？你睇有汇集经嘅，有做注解嘅，又有人表演俾我哋睇嘅。呢一生如果唔成就，咁叫冤枉啊！对呢个世间迷惑颠倒留恋苦啊！睇清楚，睇明白啦，知道诸法实相，心底清净，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放下，乜嘢都清除，心系清净心，是平等心，清净平等生智慧，点会唔快乐噶？对呢个世间冇丝毫留恋，随时可以走，走好快乐，留喺度亦好快乐，咁叫得自在啊！我哋睇大愿嘅第二章，第二章分八段，下面系八科。第一是第三愿，身色金色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这一章里面有三愿，有三个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这个是经文，是为第三身色金色愿。三比土者，身皆紫磨真金之色。真金色者，盖为如来之身色。善导大师曰：诸法欲显常住不变之相，是故现黄金色、五金、金银铜铁石。呢五种金属只有黄金唔受氧化嘅干扰，佢色唔变。你睇银铜铁石都会氧化，氧化它就变成黑色，变成灰色了，一定要清洗。黄金不会变，所以金色身代表它的色相不变。什么色相？永远年轻。那不容易，我们人会老化，有生老病死，这个身体日日都变，它不变。所以金色代表不变。中国佛门言语有所谓，菩萨菩萨年年十八，人欢喜啊。能不能做到？能。永远快乐。为什么啊？忧能令人老。人有忧虑，老化好快。我哋都系过来人，呢种经验好丰富。我同学朋友之中有好多打政府工嘅，当佢在位有工作嘅时候，佢自己将年纪忘记咗啦，专心喺工作度，每日好欢喜， 到退休了，离开工作，他就忧虑，我老了，你看不回得工了，老了老了，日日想老了，真就一日比一日老。一年见到他，就好像十年没见咁，怎会老得咁快？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古人讲的忧能使人老，佛同我们讲的相由心生。为什么？你以前没有想到老，没有想老嘛，现在时时想老，我是老人，要有老人的待遇，老人的健康，老人的保健，他想老，所以他就老了。你如果不想这些，不想他就不老。慧眼和尚虽然老，他体力正常，同年轻人一样，没想到老。每日时间到去田道工作，种粮食、种菜、种树，这些就是他一生的事业。一日做，种树总共种了几万棵，一生人喜欢搞这些。112岁，要记住他往生那天是夜晚往生的。日头呢？日头做了整日，在菜园里，那个菜园很大，平地在这里整地，同菜淋水掹草，从朝做到下，做了整日，一直到艾曼黄昏了，太阳下山了，有人提醒老和尚，天黑啦，可以收工啦，听日再做啦。佢老人家回答讲，快啦，我快做完啦，做完我就唔做啦。大家听到呢句话都冇在意。到第日佢往生，諗下老和尚最后嗰句话，话中有话，佢预知时至。他今日做完了，今日夜晚往生就不用再做了，那就是最后一日，他都没有休息一下。你看，大家想想他在往生前一个月到处去探老朋友，去走动走动，去慈行啊，以前住过的庙、出家的道场都去看下，去打个招呼，跟大家告别，妙极了。自己知道哪日走，就跟刘素清一样，几点几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来接他往生。你睇几自在，几潇洒。你睇人都有生老病死苦，佢冇老苦。112岁冇老苦，冇病苦，冇死苦，话走就走啦。一生之中我哋见到佢冇求不得苦，佢冇怨憎回苦。佢对人一律平等，睇人都系佛菩萨。忍辱波罗蜜啦，一般人赞叹佢，人哋忍唔到嘅佢能忍，人哋唔肯做嘅佢肯做，刻苦耐劳，人又非常勤力，百几岁仲爬树。有啲佛友嚟探老和尚，佢担把梯爬上树摘柿，摘落嚟俾大家食。咩事都自己做，唔使人照顾。所以我哋諗到佛法点先能再延续落去呢个大问题。如果冇真正修行人，学术咁样延续落去都变质啦。佛门有句话讲，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呢句话非常重要。边个讲？开悟嘅人讲。 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来讲，那就一点都没错。为什么？佛法是自性流出来的，见性的人，自性是一个，所以他知道，他不会将他讲错。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都是开悟的，先能住疏，未开悟的不可以住疏。现在开悟的人没有了，他讲的，他著作的，都是自己的意思。所以黄念祖这个方法好，完全用经论来解释经文，不敢用自己的。我们相信黄念老不是普通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做给后人看。后人要著疏，用这个方法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著，你要负责任。咁真係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惹狐身。古人有呢个例子，唔可以讲错。讲错嘅时候有好多人就收错啦。咁太可怕啦。所以未开悟之前一定要将自己嘅愿望求开悟。求开悟，求得定，呢部经好啊！点解啊？佢标得好明白。求乜嘢？求清净心，求平等心，最后嗰个觉就开悟。清净系定，平等亦系定，因界得定，因定唔单止系释迦牟尼佛教我哋。他在经上讲，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无例外的，通通行这条路，界定为三学。界是什么？守规矩。什么规矩？一门深入，长时分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是规矩。你不守这个规矩，你不会得定，唔会得定就唔会开悟，呢一点唔知道唔得啊！所以第三愿系正果成佛啦，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成佛先有紫磨真金色身，唔成佛嘅时候冇，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亦是紫磨真金色身，咁系十方世界未听过嘅，完全系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弥陀对众生嘅恩德太大啦，众生点步，好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系报佛恩。只有这个方法能报，除这个方法之外，没有任何方法能报佛恩。我们要全心全意将佛法介绍给大家，特别是这个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你能成就，保证你能成就，其他法门不敢保证，断烦恼太难了。这个法门带业往生，带着烦恼去往生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真做。老和尚的话好有味道，时时讲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最后再补一句，真的不难，只要专心，专心就不难，集心就难啦，样样都想学，样样都想好，咁就难啦。佢老人家一句佛号，真容易，真唔难。我哋要学佢，紧紧捉住呢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佛号千祈唔好抌咗，口度唔念，心里头念。 要养成这种习惯。下面举善导大师讲的，善导大师曰：诸法欲显常住不变之相，是故现黄金色。金取佢唔变嘅意思。日溪师曰：日本，此表中道实相色。黄金代表中道实相，取咁嘅意思。今此大愿，欲令一切往生之人同法身相皆真金色，此显生佛不二，真实平等。故会所曰：是故愿言，我国人民纯一金色，无有好恶，彼我平等，情绝为信。阿弥陀佛，呢一愿真正容易喺呢度。点解呀？十方世界嘅众生，六道众生，或者系十法界嘅众生，未明心见性嘅身上寿命，跟住自己修嘅福德唔相同。福德修得多嘅人相貌好，寿命长，一生做嘅都能如意。呢种有福德嘅人唔少啊，但係以前虽然修有福德，如果冇智慧，佢会俾福报迷咗去享福啦。享福唔知修福，福享完咗恶道去啦。享福嘅人，佢嘅物质受用俾人丰盛，最怕嘅杀生食肉。贫穷人家想食都冇，富贵人家日日食，咁就麻烦啦。冤亲债主有几多？我哋就遇到好多。人有病嘅时候，死亡嘅时候，冤亲债主搵嚟索命。我出街有个老朋友，讲化法师，未出家之前他是军人，管财务的，所以用钱方便。在台湾那时候，每日吃一只鸡好几年，一年360条命，三年就1000多条命。以后虽然出家，持戒好严，大家都赞叹是个好法师，讲经教学，办了个佛学院，请我去教书。我同佢在一起一段时间，我睇佢督住拐杖，脚唔方便，行路唔方便，问佢咩原因，喺冲凉房冲凉嘅时候跌倒啦。点跌噶？见到冲凉房里头通通都系鸡，喺冲凉房度飞转啊，去啄佢，佢就东躲西藏，滑倒啦，跌成残废。佢同我讲，佢话呢个系我嘅业障，重罪轻报。我如果唔学佛嘅话，恐怕命都冇啦。后半世坐轮椅。他在往生之前来探过我，坐在轮椅上，我看他非常可怜，流鼻涕流口水，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他出家了，不出家肯定堕地狱，所以我劝他念佛求生净土。经上讲得很清楚，那些冤亲债主，你能往生，佢哋都有功德。你将念佛功德回向俾佢哋，一隻鸡一条命，你杀佢，你食佢。嗰时未学法，学法之后明白啦， 亦放生亦忏悔太多啦。唔係几隻几十隻，上千隻。你睇喺军中咁多年过呢种生活，人哋见到羡慕。点知后头有咁凄惨嘅果报。所以富贵人容易做罪业，自己唔知咋。尤其现代人唔相信佛法，唔相信因果报应，唔相信有来世，乜嘢都敢做。问题真严重，唔得了啊。咁唔系开玩笑㗎，唔系假话。佛陀慈悲，苦口婆心为我哋说明六道轮回嘅状况，造业受报，我哋要感恩，要恭恭敬敬咁听，要接受，通通接受，断恶修善。唔单止恶唔好再做，念头都唔好动，见到一切众生合掌称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无论他在哪一度，我们都感恩，他们都在表法，将事实真相显示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清楚看明白了，想通了，真正断一切恶，生一切善，时时刻刻存住帮助人的心，帮助众生离苦的这个念头，同佛道相应。如果仲怨恨人，错了。怨人恨人，你对他伤害三分，自己将来承受因果报应七分。人哋毁谤，人哋障碍，都要原谅。甚至陷害都要原谅佢。点解呀？佢可怜。佢唔了解事实真相。我哋原谅佢，冇报复嘅念头，冇伤害佢嘅念头，但係佢做嘅业性罪本身就有罪。佢仲系要堕。咁就冇办法啦。就好似张太炎先生参观包落地狱，鬼仔带佢去到现场，佢睇唔到，佢先恍然明白啦。佛经上讲嘅，佢冇呢种业力，冇呢种业力嘅时候，你就睇唔到。地藏经上讲得好清楚，地狱只有两种人见到，一个系受罪嘅，系佢嘅业力变现出嚟嘅；另一个系菩萨。佢得到嘅缘到啦，菩萨唔会放弃，菩萨会去地狱度度佢。小根性嘅从地狱里头将佢度到畜生道，或者度到人道、天道，净土善根成熟。佢喺地狱里头有人提醒佢，佢能记得住。佢能发愿，喺呢个时候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一句阿弥陀佛，佢就能超越地狱苦啊。菩萨冇舍弃地狱、魔鬼苦、畜生苦，诸佛菩萨应化喺里头去教化佢哋，应以咩身得道就现咩身。睇佢嘅善根福德因缘，应该教佢咩法门就教佢咩法门。所以佛冇一定嘅身相，冇一定说法，无定法可讲，完全系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要明白呢个道理，我哋自己对佛法，特别系对净众，要充满信心，专唔怀疑世间人情世故，随顺就好。随顺令大家心欢喜心， 自己有冇得利益，有时候有，有时候根本就冇。无论有冇都欢喜。学下唔受外头境界干扰。咁好啊。外境干扰我随缘。受唔受唔受。唔受就係嗰啲干扰自己冇感觉到。咁讲係真嘅。信心要足。绝对唔好有丝毫怀疑。所以会说里头后面嗰句讲得好，情绝为信，请系情执离开，或者我唔高兴嘅，或者系称心如意嘅，冇冇就系正常嘅，亦冇欢喜，亦冇怨恨。人哋送飲食嚟，以前李炳南老居士，我哋喺一齐十年，老人家慈悲，佢哋做咗点心咩食嘅，佢一定当佢面食完，欢喜啊！咁食嘅有毒啊！做嘅人唔知，并唔系害老师，佢真系粗心大意，老师一试味就知啦。唔紧要，食完夜晚马上攞解药。佢系老中医，佢懂，所以佢身上带咗解药，妙极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喺日常生活中，人哋有供养，有嚟对待嘅，有有善心嘅，有无意嘅，我哋通通接受。通通用一个最好嘅心态，将佢转变成称住为信。呢、这个境界好啊！呢、这个境界就系唔受外头境界干扰，自己对外面嘅境界，平时要观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嘅就离开为信啦。为信是我们的感受，为是不好的感受，信是快乐的感受，没有为信，一切正常，还是将佛号捉住，佛号没有间断，为信通通放下，海贤做到了，你看他说，没有什么欢喜的，没有什么高兴的，没有。通通平等，见咩都欢喜，见咩都高兴，顺境高兴，逆境亦高兴，好事高兴，坏事亦高兴，完全唔受外境干扰，呢种功夫好啊，值得我哋学习。会说之说正显中道实相之义。会说日本净宗大德著作的。讲得好。菩萨永远住在中道。我们念佛的人中道就是阿弥陀佛。心中有阿弥陀佛就是安住在中道。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顺逆境界全都放下，都唔染着，就啱啦。下面第四愿32相愿，32种大丈夫相，呢种讲法权说，到极乐世界发现唔止32相，就好似《法华经》里面三车的比喻一样，好有味道。《法华经》上的比喻，大富长者有几个仔，间屋里面着火，点叫细路仔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跟细路仔讲，门外面有好多你哋想玩嘅玩具， 有牛车，有羊车，有鹿车。那些小朋友听到之后都向外面走，走出来啦。走出来之后冇羊车，冇鹿车，只有牛车。佢将牛车比喻做大城，鹿车比喻做中城，羊车比喻做小城。到咗之后平等俾佢哋嘅都同样系大城。取咁嘅意思，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情形唔系咁嘅。西方极乐世界完全系一成法成佛啦。成佛唔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系古印度嘅。释迦牟尼佛佢示现，古印度认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人间非常稀有的大福报，只有佛有，只有转轮圣王有，普通人冇可能有。取咁嘅意思，我哋喺观经度见到真嘅唔系假嘅。阿弥陀佛现咩身？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个相有八万四千随形好，每个随形好有八万四千光明，每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喺度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喺呢个身上见到全宇宙几庄严，呢、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随俗讲嘅，随顺你哋。你哋认为呢个系好相，佛就现好相。实际上到极乐世界，比呢个相殊胜千万倍都唔止。呢一点都系我哋应该要知道嘅。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